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的确，这有点。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

杯碗上的酒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心好空。从浓和到却躲在回忆里游， 杯子里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。人啊，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 一场